反而错得完美无缺，幸福兜了一个圈，那些美好的兜圈让回忆值得怀念。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宥嘉的一首《兜圈》。在这里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017年3月29号星期三，北京时间的中午11点05分。每天呢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送给你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刚刚这首歌当中唱到了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浪漫叫做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对于现在都市当中很忙碌的人们来说呢，真的是一种奢侈品。不过呢，在你可以去浪费的时间当中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真的就像歌中唱的一样，它就是一种浪漫。所以下面呢要送给你一首诗，在这首诗当中2分多钟的时间里，就一起和你虚度时光吧。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它们好看的阴影。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的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我已经虚度了世界，它经过我，疲倦又像从未被爱过。但是明天我还要这样虚度。满目的花草，生活应该像它们一样美好，一样的无意义，像被虚度的电影，那些绝望的爱和赴死，给我们带来短暂的沉默。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的沉默，长的无意义，一起消磨精致而苍老的宇宙。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我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 是什么？ 牛奶咖啡一首《明天你好》，之前呢听到了一首诗，是来自于李元盛先生的一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在节目当中呢应该是非常非常少听到读诗的声音，但是今天呢因为林宥嘉的一首《兜圈》，想到了那个浪费时间，想到了跟你一起来虚度时光，又想到了不管怎样的去虚度时光都要说一声明天你好。看到一位朋友是很憨厚的陈小宝，他说这首歌是寝室 KTV 的必点曲，有个舍友唱得非常好听，大学毕业快两年了，此时此刻翻看着大学的旧照，想起了曾经四个人分享一个小小房间的日日夜夜，画面都那么清晰，突然非常的想念。可能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再说一次，很想那个时候的我们，也很想现在的你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变成更好的人。当然时间呢会让每个人呢去经历自己所想要经历的或者不想要经历的，但是大家都会变成那个更好的人。歌曲当中呢总是会承载的很多的记忆，也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呢来跟我实时的互动，在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Johnstone Jetlag。 Little light jazz whisper softly, while my heart melts for you, and I'll see only sunshine, only moonlight. For the first time, it's real. And the higher you take me, the more that you make.Feel so hazy. Tell me what this means. I got jet lag, and I never even left the ground. See,

自 Jennifer Hudson 这一首 Love You I Do， 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歌哈、啊，而且在星期三这样的一个被称为是小周末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让大家醒醒神儿。快到中午这个时间了，一会儿打算去吃些什么呢？考虑一下吧哈。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每天用音乐来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刚刚也看到了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的来打招呼啊，在这也非常的感谢有很多朋友在默默的收听，有的时候互动或者是不互动的这些朋友，不互动的朋友，感觉到你们的存在了。看看下面的这首歌吧，是来自于 John Lennon。这首歌呢就是伦敦告别演唱会的一个 ending 的曲目，是 Paul McCartney 和 John Lennon 一起来合唱的，一定就是两个字，经典， Don't let me down。 Don't let me down。 直抒胸臆的一首歌啊， Don't let me down， 一直在说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让我失望，而且用这种很男人的方式唱出来的这种感觉呢，让人尤为的记忆深刻，来自于 John Lennon 的这首老歌。同样的直抒胸臆的一首歌呢，是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式给你的耳朵做 SPA。 又怎么样？谁知道那一次你泪是否夸张？唱的感伤或轻佻都是一样。 莫文蔚的《洗澡时唱的歌》，这里是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欢迎回来。你好，我是阿丽。这首歌呢是出自于莫文蔚的《宝贝》这张专辑，当时是2010年。他的这张专辑呢，就像是他这样的一位歌手，或者他也是一个演员，给我们大家的感觉，第一眼或者是你去听看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有多么的珍贵。那这个专辑发行之后，大家觉得这个专辑是不是也就是那样子呢？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等你再去听第二遍、第三遍，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好歌，也会发现莫文蔚呢，他真的是一个很优质的歌手和演员，有很多的内容有待于大家去发现和挖掘。这张专辑当中，像是主打歌《宝贝》，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洗澡时唱的歌》，还有《执子之手》，以及《爱美丽》《爱美丽》，还有《没有围墙的世界》《完美孤独》《独一无二》等等，在这儿呢，再次推荐给各位。到了一位朋友呢，他说实在是太喜欢这首歌了，太完美，听了都完全不想谈恋爱了，一个人的感觉真好。我想这一定不是莫文蔚想要告诉你的吧。不过洗澡的时候呢，还真的是会有很多的灵感，就像有的人说在澡堂或者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灵感去产生。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人会真的去不会有太多的杂念，让自己安静下来非常的重要。有什么想说的要说的，在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 当中来告诉我吧。很多人都特别期望能够遇见下面这首歌当中唱到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我们先来听歌吧。 爱上你的人，甘愿我 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Esperanza Spalding 带来这首 I Know You Know。 要放他的音乐呢，是实在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才的音乐人，女的创作人，真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出生在1984年，在她21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著名的音乐学院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个很年轻的教授，这也是历史上面最年轻当上伯克利教授的一个乐手。因为她自己呢是弹低音提琴的 double bass， 在乐堂当中呢真的是很少见。当我看到了她和她的低音提琴在一起的那个照片，散发着那种温暖的阳光的那种气息的时候，真的被她迷住了。在这首歌之前呢，听到的是田馥甄的《灵魂伴侣》，说很多人都期望遇到一个这样的存在。如果你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就是最远的风筝；如果你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而我就是门外的藤。听起来有各种的互补，各种必须要在一起的原因。在这里祝愿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们，在此生呢真的能够有机会去遇到这样的人。当然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的话，希望你有感知的那个能力去好好的抓住它。接下来听歌是来自于陈绮贞的小尘埃。 电视粉醒来，他在清晨时候离开，透明的玻璃窗沾满小尘埃，在这里比黑暗更深的眼里，张开眼睛，陌生人寄来一封信。我在清晨时候醒来，带着他的暗示离开，在跌倒 Strangers， 也相信有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会跟着一起哼唱起来吧。特别耳熟能详的一首歌。那音乐随心听呢，要送上在今天节目当中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了。那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这个舞台上面，已经是目前不在这个舞台上面继续唱歌的袁娅维。之前呢，她一直唱着，很多听众或者是观众并不是非常熟悉的这种曲风，灵魂乐呀 ，R&B 的曲风啊。但是在音乐当中呢，看到她在尽情的释放自己，尽情的去把自己的声音，把自己对于声音乐的那种热爱来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对于听的人和唱的人来说，接收到的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能够给自己幸福感以及给别人愉悦感的一件事情吧。然后最后呢，就要带来这样的一首《Love on Top》，在这也非常的感谢大家每天一个小时的收听。每天一小时的好音乐，在音乐随心听，都给你的耳朵来做 SPA。 我是阿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听歌吧，拜拜啦。 北京时间12点整。